2013年1月至到12月，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，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《历史在笑》，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，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。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，内容包括五四事件、新文化运动、文学革命、大学祭酒、人物与思潮。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，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，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。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，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，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，配合中共极权统治，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。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，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，配上中文字幕，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。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玉敏踩场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好，咁啊，嗱，呢个拜登政府咧，即系嗱，呢个拜登总统咧喺个任内啊，即系最大一笔嘅即系对台售武咧就批准咗啦，啊，咁啊，跟住等国会去批，系嘛，咁就拜登政府批准向台湾出售总值超过11亿美元嘅武器啊。咁呢、這個呢一、這個軍售咧，係佢任內最大一筆啊！咁啊，陸續有嚟嘅，應該就係係嘛？咁我哋睇翻即係佢上台之後啦，我哋做咗個表啦嚇。咁、啊、呢、這個即係呢個唔係我哋做嘅，人哋做嘅表咪屌你得當係咪我哋做啊？唔係我哋做嘅呢、這個表，即係我驚錯啫，係咪要 check 清楚係嘛？咁嗱，即係如果錯，我哋就再更正啦，係咪？咁呢個表就我唔知邊張報紙喎，我哋要註明個出處先得喎，大佬係咪？我又唔知啱唔啱喎，呢個係係嘛？嗱，即係呢個係台灣報紙嚟嘅係嘛？咁台灣報紙應該比較準啲，我哋唔好揾香港報紙嗰啲，即係關於呢一類新聞唔好揾香港報紙嗰啲，最好就係外媒 ，OK？根據這份資料啦，2021年的8月4日、就是7.5億美元。那些武器呢就是用來那些持久炮。持久炮就是、就是、有個註解有說的。其實這個是台灣那張報紙，我有印象的，這個就是。是我強化癱瘓手臂的。咁另外咧就係、是、今年嘅2月7日，愛國者飛彈系統工程勤務好少咗1億美元，跟住愛國者飛彈嘅人員技術協助就9500萬美元，喎、哦、真係發達啫！即係咁美方會派人嚟幫你即係維修啊，做嗰啲咁嘅嘢，咁樣9000多萬美金，屌你！因為我諗起最近有條賊碌叫曹希成，屌你咪呢條政界弟嚟嘅，開記者會嗱，我點解咁憎呢個人？我話俾你聽。我憎呢個人嘅原因咧，就係佢喺2007年出咗一個全版報紙廣告，總統大選之前嗰陣時，仲係陳水扁做緊總統。陳水扁第二個任期第二個四年嘅第三年，嗰陣時咧就出現貪污嘅醜聞。咁佢嗰個廣告咧，全版嘅廣告咧，就主張統一公投。嗱，呢個統一公投，我覺得都冇問題，你係應該要有個台有個台獨公投啦，係咪？咁冇喂你公投冇理由得個選項噶嘛，大佬啊，係咪？咁當然啦，呢個係代表民間意見，咁佢係企業家，咁佢代表佢即係嚇呢個親中嘅立場，佢要支持和平統一，但係佢係講一國兩制喎。咁喺台灣以前嘅統派係反共嘅喎。當2007年嘅時候，嗰啲統派已經唔係反共噶啦，已經開始係咪？喂，90年代所謂統派三民主義統一中國，係中華民國統一你成個中國大陸啊，大佬。 所以大家不要一听到统一就以为是亲共亲中。那段时的统一是反共的，慢慢就统一就变成亲共了，或者亲中了，要主张和平统一了。主张和平统一之中亦都有一分，有些是不接受一国两制的，好像国民党就讲明了不接受一国两制的。国民党由即是马英九做总统，就算到现在换了几个主席，他们都是不会接受一国两制讲了的了，你不要屈人 ,ok? 是吧，他没有接受一个。九二共识不是等于一国两制。因为九二共识呢，喂，你现在是被习近平扭曲了变成是一国两制，所以大家就应该不要讲入九二共识，因为被他屌又被他。所以有些语言文字一到了他们那里都走晒样的，是吧，一国两制不是走晒样了，是吧，九二共識都係九二共識，佢就變咗一國兩制喎，台灣方案喎，咁你死得啦，係咪？咁你國民黨支持九二共識，你咪瓜得啦，係咪？咁但係九二共識唔係咁解噶嘛，大佬係，係咪？各自表述一中國表唔係咁解噶嘛，而係嗰個文件認證你係中華民國，佢係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你一定要各自表述，唔係嗰個文件認證有問題，你兩岸交流就會出現問題噶啦，結婚證書啊、出世證就係出即係嗰個出世紙啊，諸如此類呢啲。佢咪要個文件證明，嗰、那個文件認證就係你要承認嗰個官方出嘅文官方文書先得啊嘛。咁你咪只能夠喺中國表就係咁樣嚟嘅，係嘛？咁但係而家講呢啲都叫做多嚿魚。講翻呢個曹興成係嘛？你喺大陸做半導體失敗，咁家產又喂又俾人喐，咁跟住好啦，你就嚇屌、啊、你即係嗰陣時就支持一國兩制啦，出咗咁嘅廣告，屌你就俾阿陳水扁喐鳩佢，你明唔明啊？咁其實根據中華民國憲法咧，統一嘅中華民國憲法講統一嘅，係一國一個中國，中華民國係講統一嘅。OK， 咁而家你再講呢啲，你就冇票噶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所以呢個係好吊詭噶嘛？你中華民國憲法就係一中憲法嚟噶嘛？係咪？咁而家你講呢啲嘥氣啦，大佬！而家個國家叫中華民國台灣，咁但係冇一個國家叫中華民國台灣噶嘛？ROC 咁啊，大佬，就算你個 passport 最多，你民進黨就喺個 passport ROC 後面加個括弧台灣咁解嘅啫嘛，係咪？咁你個國家嘅國號係叫中華民國，你憲法係中華民國憲法，你個總統係叫中華民國總統啊嘛，係咪？咁但係你要搞台獨，咁你就叫做要改憲法，就叫台灣共和國憲法咁先得噶嘛，係咪？咁你呢條契弟嗰陣時喺大陸做生意。你嗰陣時佢同台積電競爭嘅，叫係台積電威過你啦，係咪？屌你咪最近黐得好雲巡行出嚟，就要捐30亿出嚟，又組織咩黑熊武士10亿訓練30000个、30000个，你老母10亿，而家10亿美金都係買啲啲咁嘅多嘢啫，大佬，係咪？你買架噴射機，咪買架呢個軍機都唔夠啊！屌你咪30亿台币，著住個避彈衣喺個記者會度喺度鳩噏，我而家取消呢個新加坡國籍，我回歸中華民國國籍，嗰陣時就要入新加坡國籍。呢啲係契弟，但係而家啲人當佢英雄喎。咁你話呢度啲人咪白撚痴啊？你話係嘛？呢啲都唔緊要，屌你政治立場改變咁都唔係好喺台灣你好普通嘅。著件避彈衣，屌你咪開個記者會，隔離一個叫黃青龍啊，呢個資深新聞界嘅，我都知道呢個人。喂個記者問問題，咁咪問人，聽到個問題唔啱聽，你哪裡的？你是哪裡的？哪裡的？嗰個記者話我中天嘅，中天肥體肥台，跟住鬧個記者，係嘛？我為你難過啊！我不接受你訪問，我屌你老味出嚟！喂，我自己做新聞做咗幾十年，見到呢啲冚家產，係咪應該撲埋揼出佢？台灣就咁樣。喂，你唔中意個台，但係個台喺呢度合法生存嘅，佢有佢政治立場，除非佢犯法，係咪？即係等我哋香港嗰陣時，屌你咪有匪報係咪？文匯報有呢、這個即係、反共嘅報紙或者反中嘅報紙。百花齊放啊嘛，咁台灣都係咁樣噶，係咪？你已經封咗人哋個新聞台噶咯喎。喂，你話而家中天佢嘅言論係比較靠近大陸，咁佢喺呢度佢唔犯法噶喎，即係等於你喺呢度講台獨唔犯法，其實係犯法過講台獨，你知唔知啊？嚴格嚟講係違反中華民國憲法噶喎。如果你主張台獨，咁但係而家當言論自由嚟噶嘛？你去西門町睇下啦。每個禮拜六禮拜掛曬台獨嗰啲旗喺度，成個西門町，即係喺嗰個捷運站兩個出口，全部都係台獨嗰啲旗，咁啊點啊？冇人覺得有咩問題嘅喎。 係嘛？咁但係呢度啲人就會覺得，有啲人就會覺得，喂佢啱啊！屌你咩鬧鐘天，哇！包括啲新聞界嗰啲人，我覺得真係好無恥。你要睇翻嗰日佢做直播嘅時候，嗰啲嘴臉幾撚兇神惡煞去鬧個記者，那個記者仔嚟嘅，關佢叉事咩？你捉個蔡顯明出嚟揼赤佢嘛？應該係啱唔啱啊？個老細，你親共啊，攞佢出嚟兜心打佢嘛？你明唔明啊？你鬧個記者，屌你咪有冇搞錯啊，大佬？呢、這個聯電全董事長啲契弟，屌你啦！咪真係，咪呢啲係令到台灣即係出現紛亂嘅其中一啲，係嘛？好撚垃圾啫咪，我覺得台灣呢啲咁嘅媒介啫咪，去到呢個地步咧，冇撚得救嘅。我話俾台灣人，真係嘅。嗰、那個記者有咩罪？你話俾我聽，係嘛？兜口兜面啊，咁鬧到個記者仆街。你應該攞蔡顯明出嚟鬧啊嘛。喂，佢而家有中國時報，有中國電視，仲有個中天。中天就雖然冇新聞台，俾你封咗，係咪？俾你民進黨，咁我仲有幾個媒介，咁你趕曬佢走啦。你法律可唔可以拉佢坐監？屌你咪真係，係咪？咁呢頭嗱，而家係賣武器啦，咁係嘛？$11 billion啊！你嗰30億台幣係咩啊？30億台幣咪$1 billion咯，係咁大把咯。可以買到啲技術培訓啦，屌9500萬，屌你真係美金。你話我要訓練幾十萬人喎，幾十萬個勇士對抗共產黨，咪食咗屎啊！呢啲真係係嘛？所以咧，即係講起呢單嘢，真係覺得好好笑。跟住有條友。就 send 啲嘢俾我，一個名人，一個香港名人，而家喺呢度，又話講長興城幾撚偉大啊，英雄啊咩？咁我話我冇意見喎，佢而家做呢啲嘢係咪啊？佢而家要即係投靠民進黨，咁我冇意見喎，係咪？以前佢投靠國民黨，係咪？而家投靠民進黨，呢啲咁嘅人，即係政治變色龍，屌你！真係台灣大把。但是他當眾去羞辱那個記者，我是沒辦法接受的。我的人是分得很清楚的，是吧？你這種態度立場，我好屌你，我恥笑你，是吧？但是你這些人就是這樣的人，這些這樣的屌你，在這裡這些企業家，你一定是要屌你，為他買那些，就是買那些有權力的人，一定是這樣的，是吧？現在，有時候你是拉共產黨，是吧？而家就係賴民進黨，我樣有樣俾你睇啦！呢啲屌你老母真係老而不仲著住件避彈衣一個記者會，咁就講咩咧？而家你即係話俾台灣聽，話俾台灣啲老百姓聽，而家台灣幾危險，我要著避彈衣出嚟開記者會咁，屌你真係唯恐天下不亂，屌你真係係咪？咁台灣老實講，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、是、喂。你啲人唔識驚啊嘛，而家係係嘛？你唔得同仇敵蓋成啊！呢啲好咁嘅契弟一選舉就出嚟噶啦，喺度搞局係嘛？唉，對，好啦，咁啊講翻嗱，而家即係係呢一次嗰、那個即係係最大筆啦嚇。咁、你有啲人就認為呢一次軍售會令到呢、這、一個即係、台灣海峽嘅嗰個緊張局勢啊又升級噶啦咁樣。咁其實呢個咧，老實講，已經變成一個常識問題，行唔到翻轉頭噶啦，而家已經。即係你美國同中國啊，即係嗰種咁嘅對立咧嚇。咁、然後台灣咧係喺夾縫中生存，即係呢個局。其實我哋早幾年我都係咁講嘅。咁而家客觀事實就咁，你唔好講對錯是非啲唔講先，個客觀嘅現實就係咁樣。美國同中國嗰個鬥爭，你台灣就夾喺中間，係咪？講句唔好聽，你就係人哋嘅籌碼，你係人哋嘅棋子，你係撫養遊人，你冇獨立思考嘅。我話俾你聽，你唔到你話事，講句難聽啲，係咪？打唔打？打起上嚟咁打唔打？係咪？共產黨打唔打？係咪？美國幫唔幫拖？全部唔係你台灣可以話事嘅，而家係嗰度先慘啊嘛，大佬。即係所以我係。我喺度，我係覺得好唔安全嘅。不過我唔會走住，唉，唔使驚啊！我都繼續喺度做節目，係嘛？即係可能喺度做節目嗰啲年青人就會驚。咁你仲有一年畢業啊，快啲走啦！屌你，咁咪唔使怕咯。啲我哋啲老嘢冇所謂，係咪？唉，咁我而家都諗住點樣送我孫去美國或者去 去英國，唔好喺呢度，危險啊！真係，好咁啊！今日講到呢度，咁啊，大家嚇即係繼續俾我哋仲有啖氣喺度嚇，喺度噏下啊！請大家繼續支持我哋未死得住嘅 ，OK 啊！即係雖然都即係百病纏身啊，即係心情嘅極為惡劣。即係我係靠每個禮拜呢幾日咧，即係喺度咁樣噼里啪啦咁。咁我夜媽就會好瞓啲嘅，如果唔係就好大鑊嘅，真係，屌你會抑鬱成病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屌你會短命啲啊嘛！咁但係如果大家繼續肯睇嘅，咁啊 OK 啦。嗱，我哋而家我唔知個實數幾多，299,000+咧，而家嗰個 YouTube 嘅訂閱數，咁應該淨有幾百嘅，咁啊大家幫幫手啊，即係嚇揾啲人訂閱，咁湊夠佢300,000啦，好好睇睇，大佬啊，係咪先？咁我唔會自我安慰，將我而家即係冇喐過嗰個黃毓民頻道嗰60,000+加埋落嚟，咪30,000+啦。我哋而家咁都係黃毓民啦。咁你而家買 radio 都係黃毓民啦。而家所有啲節目都係黃毓民啦，係咪先？咁加埋咪30,000+訂閱咪好勁。咁又冇用嗰啲三十幾萬訂閱都冇用嘅，係咪？如果咁樣，即係如果大家唔支持嘅話，你唔幫我哋啲節目分享出去，至於 YouTube 就大鑊啦，係咪？屌有廣告又唔俾你。係咪一陣間係黃標？屌你，動不動就黃標，所以我哋而家好小心㗎。連呢個戰爭場面又唔敢出啊！有喂，上次有一段片係冇片嘅，即係我哋嗰段片咧，即係有啲圖啫，係嘛？即係差佬開槍打條僆仔，喂，有啲指示圖嗰段片係黃標，係唔人經過即係嗱，佢係用 AI 嘅先，第一步就黃咗你先，跟住揾人手嚟即係再審查。都繼續黃，如果你嗰段片咧，抖領都冇，真係抖領都收唔到嗰段片，幾撲街啊！真係慘絕人寰啊，大佬，唔係講笑真係，咁有乜辦法啊？屌你咪又係要撫養由人，即係做人真係，咁啊，唔係靠啲即係啊大家支持我哋嘅人，咁啊令我哋仲可以有啖氣，係嘛？咁你話 YouTube 呢啲幾撲街啊？咁我聽，有啲人話俾我聽，嗰啲啊～嗰啲審查我哋嗰啲全部大陸人嚟嘅，咁咪死得啦，大佬真係。OK， 咁啊，今日講到呢度，拜拜。